嘅嘢系啦，咁所以咧今晚咧我哋女声就得一把，虽然佢平时系啲清丽嘅高音，咁、但系咧啱啱好咧就妹姐嘅低沉嘅声音咧、都俾 Vince 试下啦， 好啊。 张乐谱咧 ，original 嗰啲作曲咧，作完之后咧，嗰、那个作者会签个名。嗱，头先你嗰段嘅胭脂扣就咁啦。 唔系，嗰段系要搭住去噶嘛？ 似唔似喺后边签名啊？ 即系因为系有个扣啊。